入读2021-22 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4,100元或者76,8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而家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啦！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Sophronia，作为一位 food blogger， 你会用咩嘢食嚟形容阿一呢？ 阿一块面圆圆地、淋淋地，好似烧腩肉，应该都几好食嘅。 我系 Sophronia，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絕對係紅遍全球啊！除咗第一張嘅大碟打上 Billboard 第二位之外咧，更加有呢一首嘅新歌嚇、啊，嚟自韓國嘅 Blackpink。四位成员各有擅长，各有各靓，你又中意边一个咧？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九位 ，Blackpink《Love Sick Girl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8，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020年11月11日嘅骚动音乐， 有波声，有严琼喺度。 今日瞓醒觉嘅时候，碌嗰阵电话咧，突然之间、想起我嘅母校中大。 系咪因为我咧？因为我都系母校中大出嚟噶嘛。 你有冇想起你嘅母校啊？ 喂，我想话我以前直情系马叔嘅同学嚟噶，即系住马鞍山嘅人啊嘛。 哦，系 啊，即系素文咧，即系马鞍山对于中大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宿舍嚟噶，叫马叔啊嘛。 系。 咁因为我 让马尿水添， 都系嘅。其实，因为其实我屋企咧楼下就系巴士站啦，同埋就系最后一站咯。佢下一站就系大学火车站。 哦，好快喎、哦。 系啊，我同我 friend 真系试玩过噶，佢由疏。即系入夫书院嘅宿舍，落去要上堂嘅地方，同我喺屋企出门口去要上堂嘅地方，我系快过佢嘅。 咁你冇得住宿舍，好惨咯。 咁 近， 系啊，呢个系我成为咗我人生一个好大嘅遗憾，真系太近啦。我嘅路程分系零分。 但因为咧，我同阿琼咧都系即系读中大嘅以前，咁所以变相我哋。个话题有阵时讲起中大嘅嘢，大家有共鸣咧，所以好快。我觉得呢个其中一个原因，令到我哋可以好快好熟，或者好多嘢啱倾嘅一个原因嚟嘅。 同埋我想讲咧，我将波盛介绍俾我啲朋友咧，我想话，哎呀，佢真系个好傻好癫嘅人嚟噶，咁样，咁我冇办法将嗰样嘢睇好具现化咁讲出嚟。我就话，其实话佢都系读中大噶，哦，咁我明啦，我知佢系边种傻同埋边种癫啊，咁即系我啲 friend 都会仿然大悟。我觉得中大嘅人系有。 是一种共通的那种玩啊、哦、那种癫啊、那种傻的特征的。咁、哦、其实我本来不是想用这三个形容词，大家明白了。 是想用啲数目字嚟形容你再贴切啲嘅咁。但我想讲，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 是 都啱啱入学的时候都不是咁噶个人。因为我哋、中大会有分细嘅 orientation camp 同埋大嘅 orientation camp 啦，咁大型嗰个就係书院里面，咁我读嘅时候仲係得四间书院啦。 我都係。 咁係一样啦应该。 咁住八号生办唔到。 算吧啦，你而家叫你数新书你数唔得晒。 数到九个。 我唔使数啦，得啦，你知啦。我 知道。 我信你。咁嗰时玩特别係即係嗰个大嘅大 O 啦，我哋叫做。因为同书院里面嘅人一起玩人比较多，而人嘅种类我觉得都会那个多元程度高啲嘅。 係。 因为如果係细 O 啦我哋叫做就自己学系里面玩简单呢一科嘅人某程度上有啲。 都 会 有 一种 质地系一样 嘅。係啦。咁但係当你去到成间书院嚟讲里面有好多学系你有医科啊人文学科好多咁样嘅时候。 商科啊嗰啲。 係啦。咁人种唔同咁你要。 人种唔同。 咁变相你要同人沟通嘅嗰个方法嘅招数又唔一样㗎嘛。 唔同啊。 咁所以我喺大 O 嘅时候我初期系唔识点样自处嘅。特別我玩嘅先有次序係玩咗細 O 先，哇喺學系嗰度同啲朋友大家哇好啱嘴型啊，玩到好開心。突然之間一下跳到去一個再大啲嘅世界，唔知道自己個 position 擺喺邊度，個存在感極低嘅、哦。 明白。 咁最誇張一個嘅例子就係嗰陣時完咗呢一個大 O 之後，我哋有一啲組聚，自己嗰組再見翻面。有一餐飯我好記得係喺 UC staff camp 嗰度食，即係我哋聯合書院嘅教職員餐廳。嗰一餐飯我基本上一句嘢都冇講過。系一句都冇讲过、 啊， 我唯一讲过就系因为我有个中学同学行过，然后 同佢打招呼， 跟住佢好似拯救咗我，我起咗身同佢行埋一边，哇！好彩见到你啊！我成餐饭一句嘢都冇讲过啊！跟住佢系好惊讶，你唔讲嘢， 俾人毒哑咗都唔信啊！ 你咩事啊你？ 系咯， 即系身边嘅人唔会相信我，特别系做电台话俾人听，我一句嘢都冇讲过，系冇即系冇可能噶啦。但 系 当时就因为嗰个人嘅你咁我。fit in 唔到啊，同佢哋好似冇共同嘅话题啊，唔知讲啲乜嘢好啊，各样嘅原因加埋，我真系一句嘢都冇讲，我都觉得好匪夷所思啊，其实。 但系系咪之后就真系默默地开始疏远啊，冇 friend 啊？系啊，疏远咗噶啦，都记得嗰啲人啊，有边个咁，但系之后毕业又好或者点样都好，已经冇乜嘅 connection 噶啦，已经。 OK， 咁我谂其实呢个就系所谓嘅第一印象好紧要咯，就因为你第一印象融唔融入到啊，系好即系。去到一个新嘅团体，唔关中唔中大事，任何一间学校可能都会有呢个嘅。 如果每一个团体咯，你入一间新公司，其实都一样啫嘛。 系 其实都系你有人入一个 social circle 嘅地方，你第一定有呢啲咁嘅情况，即系嗰个圈子我系 fit in 唔到嘅。但系最极端嘅情况系咁，我都真系好少可。 但系我記得我嗰陣時咧，我都係有玩大 O 同埋細 O 都有嘅。咁、 啊、 我係細 O 都一樣啦，同埋你會發現細 O 好多斯文人啊，因為我哋嗰度係有個比較明確嘅職業導向，就會做老師。 嗯， 跟住我仲有一種咧，哇死啦！咁多呢個訓導主任啊、輔導主任喺度嘅，而我就應該係俾人捉去訓導嗰啲壞學生嚟噶嘛。 你走嚟做老師啊？你唔好玩啦、啊！ 所以我嗰陣時，我反而喺細 O 咧，會有一種哎呀，我係咪唔啱讀呢科啊？我係咪唔係呢一種人嘅嗰種嘅疑惑、啊？ 你已经癫嘅，你觉得 贪玩嘅都， 即系对住其他啲好文静、好春风化雨感觉嘅同学嘅时候， 唔系因为咧，我哋嗰年做新生嗰年，我哋 O Cam 玩得最癫嘅游戏咧，就系抌纸嘅波波啊！即系好路上好多废纸，你要将佢拆成一粒波，然之后抌， 好曳啊！ 系咪好曳啊？呢个游戏，所以 乱抛垃圾好曳啊！ 所以我嗰时就，因为我系怀抱住对中大 O Cam 无限遐想入嚟噶嘛，跟住你同我玩呢啲， 点解冇得食三宝嘅？我最中意食香蕉噶啦，又话会有搣香蕉食嘅， 又有提子啊，又乜嘢？ 系咯，点解乜都冇嘅？ 同埋个桑拿去咗边啊？咁样， 你又要系新亚王？ 系啦， 传说中嘅哪个桑拿咧？ 而我系真系中新亚噶嘛？ 系咯， 咁我玩大 O 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哦。虽然未至于好一样，但系嗰种癫多少少啦，或者放得开多少少嗰种嘅气场咧，系揾到嘅。咁、 嗯、 我好记得我融入佢哋嘅方法就系有一下游戏。咁嘅游戏咧就系每组揾一个女仔或者男仔出去挑战，但系佢唔同你讲挑战啲乜嘢咁样。咁第一下佢就话好，每组派一个女仔出嚟挑战啦咁样。咁你知道啱啱新嚟报道，好多女仔都系冇啦冇啦啊！你其他系啦，其实佢即系嗰种噶嘛。 你唔系呢种啊嘛。 我唔系呢种，好我嚟， 好彩啫， 行咗出去。 如果你系咁嘅话， 我冇惊啊！冇咧，冇啊！我话 尖巴嚟 嘅。咁我 好記得嗰陣時我就出咗去，點知個挑戰咧就係六個女仔一齊鬥快飲曬一支汽水。咁哇呢個挑戰就成為我度身訂造啦，為我攞冠軍而度身訂造，唔講要為我打龍通啊！真係 玩咩啊？嗰個 game 就係鬥快飲曬一支汽水咯，係啊，幾咁單純。 轻松啦，我平日都系咁嘅。 唔系，同埋我平时冇谂住比赛，我都赢啦咁样。咁我嗰刻真系赢咗。咁然之后嗰个同埋都抛离第二名有一段距离嘅咁样。咁正当我非常之即系有一种好轻松嘅状态翻到去之后咧，咁啊细组梗系要欢呼啦。啊，劲好嘢！跟住我就觉得系呢一下令到我融入咗，即系大家都发现啊，原来都几玩得啊，或者咁样咯。是真的很不同的，我明白是在那个地方啦， 是啊， 很坦白讲接触了很多不同的人，但是那个过程我觉得是过瘾的。 因为我在自己学系里面那个迎新营呢，我就有一个 moment 叫做就跑了出来啦，所谓好像你刚才讲的那种啦。 出位啦。 出位啦，即是其实 thrill 整个过程都是的啦。 是。 因为我们学系那些也是的，即是嗰時讀地理嗰啲，大家比較文靜一啲、斯文一啲，咁我只係做翻我正常嘅 level 咧，已經係 好貪玩嗰種嘅感覺。 當然擺到去大 O 嘅時候就唔夠人哋玩啦，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咁我所以去到記得譬如玩水戰啊、campfire 嘅時候咧，我已經係成為被攻擊嘅目標噶啦。咁、你被得攻擊，即係話因為大家覺得你玩得，所以就會揀你呢個 freshman 嚟玩啊嘛。 玩得嗰個原因係因為覺得你唔會嬲， 係 呢個係好重要的一點嚟。 係啦，同埋你會還擊啊。咁 同埋會唔會因為你高容易瞄得準呢？ 我唔知道啊，同埋我樣衰可能。啊，呢個咁樣衰都肥嗰啲咁樣啦。 七刻鐘嘅螢火蟲啊。 然後嗰、那個一個好大轉捩點就係喺迎新營最後嗰日嘅晏晝有一個sharing section。咁正常就會係一啲籌委會嘅人啦，或者祖爸媽，佢哋會出嚟就講下即係即係今次個迎新營搞得有幾辛苦啊，係啦，中間一啲辛酸，大家會喊曬啊咁。咁其實作為一個新生咧。有啲嘢唔明白嘅，因為仲觸摸緊大學嘅嗰個文化嘛。咁但係嗰陣時見到大家喊曬口面啦，支麥擺咗喺度，又冇人行出去講嘢啦，即係要講嘅要講曬，喊嘅喊曬。我就唔知點解嗰下突然之間戚起條筋自己行咗出去。嗰時好似係第一個當年嘅新生行出去講嘢嘅， 好勇敢啊！ 係啦。我出到去講都係初頭都係少少嗰啲，即係辛苦曬，多謝曬佢哋幫我哋搞啦，我哋啲新生玩得好開心。然后突然之间我抛出咗一个 IQ 题考大家，我见大家喊得咁犀利，边度考大家个 IQ 题？大家知唔知道郑秀文最唔舍得边个啊？咁啲人就会讲啦，你咁，我话唔系，系你爷爷，因为我舍不得你爷爷咁。作为一个新生，当住咁多前辈、学长、学姐面前搞个咁嘅 get， 哇！各位观众，我头先个白眼系反到一个地步，我差啲反唔翻落嚟，你知唔知道？哇！但系呢个系会一战成名嘅，必须要讲。即系如果我系新生也好，或者我系所谓嘅老鬼也好啦，喺迎新营当中最后一日见到一个新生够胆喺众人面前讲一个咁嘅烂 get 嘅话咧，我系会因为我系读四年嘅，我四年我都会记得佢咯，狠狠地记得呢个人。跟住每一次见到我都同你讲，就系、是、你啊， 你爷爷 啊，爷爷。 我仲要听埋落去噶，我话嗱，郑秀文最唔舍得就系你爷爷，而我哋一班新生最唔舍得就系祖爸妈同埋啲 O 师，即系仲要懒系有个 flow 咁样咧，踢落去啊嗰阵时。 哇！你真系你好啱做金曲啊，即系都系 用歌词 代替动作， 所以证明我应该做骚动音乐话你听，喺我 Year One 已经知道要做埋啲咁无聊嘅 tag 啦， 用歌词嚟 tag 嗰啲说话咁样。所以呢一个系系啊，呢、這个一战成名，我 即系一战成名。因为其实咧，我身边咧，我仲记得咧，我哋下一届，即系我哋做 O C 搞 O Cam 嗰一届，我哋都有一个冷笑话时间，就系、是、大家有冇啲讲冷笑话嘅人才咧，大家上去咁样啦。咁有个男仔，但你嘅境遇同佢嘅遭遇就好唔同嘅。 系 有个男仔上去台，跟住我哋就好期待啦。佢话讲到讲冷笑话，你哋冇人系我对手。跟住我就好期待啦，跟住然之后佢慢慢举起双手，因为呢度先系我对手，跟住喺度自己拍手。 但我想讲咧， 咩啊？ 呢一种人咧，佢唔好笑都可以好好笑，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佢个笑话本身唔好笑，但你见到佢咁有自信，讲啲唔好笑嘅嘢，仲要自己拍手掌，你好想笑佢嘅唔好笑咯。 但系我冇记错咧，系我哋现场静晒啦，因为得佢自己一个。好大力拍手，跟住直到我听到佢个组嘅大组长话：阿边个边个啊，翻嚟啦，好嘛？ 要讲呢个 freshman 都系我印象好深刻嘅。都系有呢一种即系我唔知啦，我觉得如果用呢一招嚟开启你嘅大学生活， 系 会唔单止会令人哋对你留下深刻印象，我都相信你会喺中大有好有印象嘅三年或者四年嘅生活。 但因为我系好喺中学阶段已经好想入中大嘅，因为嗰阵时有一次系跟我爸翻中大，因为咧有一啲叫corporate challenge， 即系一啲公司之间嘅竞技。 哦， 系。嗰阵时就用咗夏鼎基呢个球场，就做佢 set 好晒一啲嘅障碍物啊咁，咁就唔同嘅公司代表就会去参加啲运动型嘅比赛。咁我就同我爸一齐去嘅。咁我好记得嗰阵时就觉得哇，呢间学校好靓。好大，好貼近自然，因為而家起咗好多新 building， 其實嗰個城市化嘅感覺再強烈啲啦， 密咗啲啦，同埋 係啦，但以前真係嗰係2006、2007年嗰啲時候去，就覺得哇，我好想第時喺呢度讀書，我好記得沿住火車站行斜路上去夏鼎基嗰條斜路。咁我就同我爸講：哇，爸爸呢間學校好靚啊！如果第時可以喺度讀書就好啦咁。 你阿爸反应系咩？记唔记得？ 唔记得啦，俾心机读书咯， 都系啦。 阿爸心谂，你讲啊得，我当年你老豆我啊都入咗嚟啦，当年我考唔到啊咁嗰啲咧。咁然后我仲记得嗰阵时嗰、那个 corporate challenge 嘅活动嘅 MC 咧，嗰把声好好听，一个女士嚟嘅，系侯嘉明嚟嘅。 哦，喂！ 我后屘又同翻佢讲， 即系缘分天注定、哦，入到中大又做到同事、哦， 系啊， 证明你个圈子几少，你睇。 我可以入翻去，就系咁样就觉得嗰个大学环境真系好大学。咁你香港其他嘅大学，我相信如果你要同自然嗰个并存咧，我谂中大系真系 冇得输， 冇得输啦。咁所以系咯，即系今日突然间谂起嘅时候，谂翻嗰阵时好多回忆片段喺里边嘅。我相信我哋要讲中大回忆讲啊，两个钟都讲唔完啊。 同埋中大的而且确系我哋好重要嘅回忆嚟嘅。 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壮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颠破气， 心情在快。

自己似朗月照沟渠，无人亦短静地将睡，形象已挥之不去，人人也赞许。日日夜夜朗朗荡荡左引群里，说话细声到底惊困扰谁，浩浩瀚瀚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寞寞错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自信最怕粉碎，我热火满刺激谁，不太像我的我担心会午夜睡。进食又会恐惧，饶恕口腹有罪，惊恐症患，肚饿也更恐惧，为了三餐一世畏惧，被逼或坚决要做更好的人，创造期望所以自制恐惧，其实怕失望是谁，还是害怕被赞许，日日夜夜朗朗荡荡左人群里，那样怕碎到底惊丧失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寞寞在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最怕的竟是我，我有最畏惧谁，相信自制敦厚善良，喝醉亦不醉，自从逃避天恩会后来，会被到我的堡垒，未曾承认也爱悬崖废墟，言行极规矩，然后怕面对我心虚，日日夜夜朗朗荡荡在命途里，奋力去追，要讨好那些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寞寞在路途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好怕被日夜唱衰，日日醉醉夜夜会会在人群里，永未斗 用负面去唱正面的心态。恭喜许廷铿最新的专辑 Negative 今日推出了，亦都是揀你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慌，我不慌啊，我知道我自己想点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的生活来的嘛，硬是有些人呢很喜欢讲些又面又没有建设性的意见给我听。 他其实八八八八食都没细，他很严厉包空卖艺，弄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浅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社会当真要有美德，他的语气收收搭搭，声声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水深过女人， 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生险护未能松懈，无心只笑念头不坏。只会也许需要藉口得守住秘密，恶言针尖尖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面。 他跟某某天天喝醉，总是排队，他的样貌不堪入目，整得极重，很多语句你只出击到心对女人，多么动力不可让路， 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护未能松懈，无心取笑念头不坏。只会也许需要藉口得守住秘密，恶言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烟。 作品嗰个名称叫做 Mean， 作曲有谢国维、林月芳，填词有邓兆考自己。阿琼几中呢份歌词啊？世界对待女人都太 Mean， 我哋要点样对抗呢个恶毒社会嘅舌尖呢？可能呢首歌都会俾到啲启示我哋嘅。有冇勇气不妨试下，边个 mean 你，你咪尝试 mean 过佢咯。梗系邓小考作品，歌曲名称 mean。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大师，你今日会送咩字俾我哋加分啊？ 今日呢个犀利啦，听清楚啦 ，Tonic 大水都去声。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好啦，从现场嘅反应咧，我决定系话系阿琼谂嘅呢一句嘢。 出卖拍档，无情无义啊你个人！ 系啦，首先我哋要呼我哋今日嘅嘉宾有 Tony 嘅。 Hello， 大家好啊。 系我哋今日上去 band 房度打搅佢哋啦。咁因为我哋而家咧每一次访问嘉宾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咧用佢哋嘅名咧去起一句句子咁样。咁啱啱嗰句嘢咧。系啦，就咁听可能未系好清楚，系咪我哋嗰句咩 ？Tonic 大水都渠成，系啦，因为我哋用埋你嘅英文名咧去作一句嘢，咁跟住阿琼嗰日就谂到 Tonic 啊，不如 Tonic 大水，即系食拖泥大水嗰样嘢，系咪好远咧？我哋俾啲掌声阿琼，好嘢好嘢，系 结尾估啊， 系啊，咪估唔到咧？ 有咁难咩？我嗰时觉得好直接噶， 我以为 Tonic 水， 哦。哦，我仲边有谂过 力大啲水，咁啊 tonic 水啦，即系 系啦。咁跟住我 tonic 大水，即系拖泥大水呢样嘢本身系即系叫贬义少少。我话有冇得可以最尾好啲咧？跟住话其实加埋，不如水到渠成啦咁样。 哦， 系啦。 我可能睇文字咧会容易啲理解嘅。 系，我哋俾幅画佢哋睇下。 我哋直接准备咗字画噶。 系啊。 哇！ 多谢啊！ 系啦。所以其實真係要今日聽下咧 ，Tony 頭先我都有講到嘅，即係可能有啲嘢，唉，想做準備咗好耐，或終於水到渠成完成咗嘅故事啦。 我覺得音樂又係咁嘅，即係譬如有時我哋靈感啊，攞靈感，成日都話坐喺度攞靈感啊，靈感未到喎，咁啊等下先啦，咁等下咧就會冇作品噶啦。咁所以我哋而家 Tony 而家行緊一個制度，就係大家就係喺個 band 房嗰度咧，就點都好揼啲嘢先。即係可能有啲 chord 啊，有啲編曲啊，冇 melody 都唔緊要嘅，或者淨係有個 melody 冇編曲都唔緊要嘅，揼住一段嘢先，慢慢咧，大家就會埋個電腦，可能神希埋去啊，揼下鼓啊，跟住出翻嚟食個飯，咁我埋去，咦，見到神希揼咗啲嘢喎，咁我又揼入揼啲嘢，咁慢慢咧就會發覺原來我哋咁嘅製作歌曲方法咧，又係會水到渠成嘅，係啦，即係有啲嘢你要等待，但係當你等待嘅時間，你諗唔到一個出口咧，就不如試下行咗先。 但係咪因為曾經試過即係塞住或者點樣，所以大家覺得要襟一個方法令到件事有效率啲，因為等係冇辦法等到落去㗎嘛。 我哋係從來冇襟過一個方法， okay. 但係我哋有不斷咁改變自己去嘗試揾個出口咯。即係譬如我哋好明顯就係頭兩隻碟，其實大家都會聽到啊嗰啲歌曲嘅類型啊 arrangement 都有啲相近嘅。咁但係我哋自己作為一個音樂人，我哋其實都唔會想可能人生出十隻碟，十隻碟都係同一個 style 同一個方向。我哋都想嘗試喺音樂上面啦，譬如行喺填詞上面啦，係我哋喺嗰個樂器演奏上面啦，都會有啲新嘅衝擊。因為有新嘅衝擊，你先至可以 keep 住嗰度火。我哋成日都話啊，夾 band 有一道火，或者我哋搞藝術嘅一道火，或者你嘅興趣一道火。嗰道火究竟嗰個堅持喺邊度咧？有啲人有啲誤會啊，對於個堅持啊，你就係你開頭做咗一個作品，有人中意，然後你就堅持做嗰類型嘅作品做到死咁樣。咁我哋就覺得唔係咁睇嘅，我哋覺得個堅持係在於你點樣可以維持住自己嗰個創作嗰個熱情。咁而呢個熱情係需要你不斷去改變，因為你有新嘢你先會想練㗎嘛。咁而我哋個樽頸位就係點樣可以揾到唔同嘅題材、唔同嘅材料，但係又有一陣 tonic 嘅感覺囉。呢、這個我哋都有曾經喺出完第二隻碟之後，即係收埋咗自己一排去反思一樣嘢。咁係 Ryan 帶領我哋走出去出口嗰陣時候，佢就諗咗一段好系啊，follow me， 喺呢个社交平台啊，系啦。咁佢嗰阵时候就作咗一段 baseline， 啊呢、這个都系一个 progression not perfect 嘅故事咯，就系佢嗰段 baseline 系乜都冇啊，系真系一段，系一段系只有歪嘅才华入面，只系得我谂有冇我谂十六个巴咁样咯，咁上下咯，咁 一个 loop 咯， 一个 loop 咯，咁啊跟住就变成咗我哋第三只。好似係第三隻碟嘅，係一嗰首歌叫一，咁就變成咗嗰、那個歌嘅 intro。咁就係因為佢個 baseline 慢慢有啲創作，有啲靈感喎，係喎，得嘅喎，係啊，唔使話啊嚇，我嗰陣時候好興就係我同阿恆仔會寫咗啲 melody， 我哋首歌係咁樣寫埋詞，咁大家一齊編，咁變相我哋就揾到個新方法，哦，原來就咁一條 baseline， 或者就咁神氣可能有 up 一啲。rap 咁樣咧，咁我哋又會覺得喂正，我可以試下做下喎咁樣咯。 但 Ryan，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即係喺一個咩嘅情況之下去作咗頭先嗰個 baseline？ 你知唔知記唔記得啊？仲 確實我真係唔好記得啦，即係喺屋企彈嘅，因為嗰排我哋點解咁老閉塞呢，係因為我本身由夜晚夾 band 就變咗去朝頭早夾 band， 即係時差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啦。 jet lag 我哋 係啊，啲 jet lag 啦自己係啦。咁跟住之後就同埋真係好想變啊！即係出咗兩隻碟都係pop punk 類型，好想變。咁但係咁因為你 get used to 咗嗰個模式好耐啦嘛，咁你要跳出嘅時候係需要少少時間嘅。咁嗰排都大家翻去 band 房，可能一個禮拜可能夾幾日，咁但係都冇嘢可以出到嚟嘅，即係點樣都唔滿意咁樣，咁嗰排就成日都會即係個腦 stuck 咗嗰陣時候就會咁我哋去食飯啦。通常我哋食飯嗰刻咧，就係個靈感係最撞擊得最多嘅，因為可能大家都 relax 少少。 嗰陣時候我哋仲要喺旺角咧嘅市中心個 band 房。好方便啊！食飯即係諗啊， 落去咁多嘢， 哇！即係係咯， 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即係好多唔係一定音樂嘅，即係好多概念上啊或者意念上都喺嗰排食飯已經萌生咗好多出嚟㗎啦。咁係咁啱嗰排就喺屋企即係自己彈咗 bass， 我覺得好正喎。咁嗰日咁晨早翻到去都未齊人嘅，跟住我見到阿恆咁話：我諗到 bass 好正啊！你聽下咁啊，聽佢彈下俾佢聽。跟住佢話：係喎，好正啊！咁我知吉他可以喺度做呢啲咁嘅嘢啦。做咁嗰一隊員就翻到嚟，我哋有個咁樣嘢啊，咁大家就慢慢加，咁就形成咗嗰首歌，係啦。咁所以我諗腦閉塞都係最緊要係放鬆咯， 食飯， 唔好強行去逼自己做一啲嘢，係啦。咁我諗個事件係會慢慢咁樣去行順嘅，我覺得 放真变化，逐个一刹那，赞叹惊。 三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一，都是刚才讲到突破樽颈的那首作品。 韩联社报道，文在寅同拜登通电话的时候，双方将会就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建立永久和平机制等问题交换意见，亦都会讨论深化经济合作、加深韩美同盟关系、应对气候变化等的事宜。文在寅日前曾经在社交专页祝贺拜登。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以下。在下午4点，台风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6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葵涌的葵峰街因为有意外，葵峰街的全线暂时封闭，车辆不能够由货柜码头路转入去葵峰街的。就在葵峰街因为有意外，全线是封闭，暂时车辆不能够由货柜码头路转入去葵峰街。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的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慢线有意外，龙尾界限街近书院道。咁而反方向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快线有坏车，而家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就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在城市花园。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因为较早前曾经有坏车，虽然拖走了一段时间，但是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的，现在车龙排到去风力楼。而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带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和全锦公路川龙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音乐说，关心妍的音乐选择。 Eason 的今日陪过你 過一啲時間嘅喎，係咪？ 個個都覺得認定你係做咗呢啲嘢啦，認定你個人應該好差啦。當我咩都冇得做嘅時候，當我唔再喺個歌手嘅時候，我可以點咧？即係好似而家經歷嗰個疫情咁啊！即係你會知道，哇，乜都冇曬。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继续啊，嚟到啊，有阿琼啦，同埋我波胜主持嘅骚动音乐时间，嚟到下昼嘅六点十分。 系啦，咁今日我哋嘉宾啊，好尴尬，汤力大水到渠成啊。 嗱，咁啱啱咧就听咗，即系过一段时间，汤力佢哋去创作歌嘅时候，一啲方法点解自己老闭塞嘅时候揾到啲 way out 咁样样啦。咁、你有一首新嘅派台歌啦，系啦，一口气啦。咁你哋真系讲今次呢一个嘅制作嘅过程之前咧，我同阿琼咧都会预先估下，即系我哋听完呢首歌嘅时候嘅一个感觉。睇下同你哋所想嘅會唔會一樣咧？定有啲出入，定係點樣樣咧？咁樣你先啦。 咁咧，我係一個完全唔運動嘅人啦、就係你介紹埋咗個伏筆先。但我聽呢首歌嘅時候咧，我有一種我行緊山嘅感覺。我唔知道你明唔明，就係開頭咧係平平地嘅，即係開頭行嘅時候，你覺得輕輕鬆鬆啦，咁樣冇乜負擔喺度行啦。但係通常你行到三分一，甚至乎三分二嘅時候咧。我就好想翻翻轉頭咧，因為係即係 翻翻轉頭都要行， 都要行啊，係啊，所以 行山冇得突破咗，我都話喺個山度過的士啊， 上山跟住突然間好攰放棄，你可以碌嘅，即係咁咪唔使行。 唔係碌係唔使行，係以後一世都唔使行，係啊，去咗第二個地方可以碌嘅都 係。但係就係好難行到上山頂嗰下咧，你係好需要力嘅、所以其實你 feel 到後邊嘅部分咧係俾咗好多力喺度，即係加。強翻個力度啦，咁樣咁，但係去到後屘，尤其是最後一句嘅時候咧，就好有啊，歷經千辛萬苦，總算行到上山頂。哇！你睇個風景幾靚，我哋嗱聲喺度自拍打張卡先啦，咁嗰種嘅感覺。咁雖然一間就要落山啦，但係唔好諗住嗰啲嘢住，我哋探咗山頂嘅風景先， 享受咗個 moment。 係啦，冇錯，就好有呢一種嘅嗰個情感嘅嗰個變化咯。我係聽到呢樣嘢，好啦， 謝謝你啊， 係咪啊？ 謝謝你、 啊，係最係一個唔運動嘅人有呢個感受。你睇下佢哋，即係證明個音樂。底真系做得好好啊，令我可以有咁嘅感受。我讲完到阿波啦， 我一路都谂紧纠结紧咧，拣边样嘢出嚟讲嘅，因为我谂到两样嘢嘅。咁啊，但系啱啱阿琼讲嗰样嘢就系嗰个 mood 上面，好似一路由平地上到山，我会觉得系因为今次都隔咗一段时间，再揾 Adrian Chan 一齐去做编曲啊、监制咁样。可能我会估嗰样就系大家都各自喺音乐上面有啲经历之后，大家再合翻埋一齐嗰种合体啊，合体咗之后大家成长咗，然之后所以喺录音方面啊，去监各样。大家有啲新嘅嘢撞到，所以今次喺呢一个作品里面，可能譬如阿琼一听到咧，就咁有画面啦嗰样嘢。咁所以我系想估，即系今次同 Adrian Chan 嘅合作方面，大家系有一种好耐冇见，一嚟就哇就嚟啦嗰种咁样样嘅感觉。呢个系我想估嘅一样嘢嚟嘅， 都有 系 都有。 又话嗰种默契咯 ，Adrian 真系一个好好嘅，即系佢一个好叻嘅音乐人先啦。首先，咁佢好识得运用已有嘅声音去帮我哋。 去做調整，但佢又唔會 interrupt 咗我哋嘅意念嘅。 嗯， 即係所以我哋譬如俾嗰首歌嘅 demo 佢啊，或者我哋交嗰個 concept 俾佢嘅時候，即係我哋錄起好似一個 demo 啦。咁佢翻嚟咧，通常都會係一啲大家意想唔到嘅一啲 input 嚟嘅，即係、哦、我哋從來冇諗過咁樣。但係佢叻嘅地方就係佢冇彈過任，幫我哋彈任何嘢，佢係將我哋彈咗嘅嘢，可能做少少聲音上嘅一啲 mixing 啊、改動啊，將後面嗰嚿剪咗去前面啊，咁樣好似好啲，即係咁樣搬嚟搬去咧，將啲嘢就會變成一啲新嘅嘢。 頭先你嗰個感覺好開心，因為係真係我哋去創作嘅時候都有一路諗住啊，我哋一開始就係、是、哦，我哋喺個草原望住個山，咁樣開始啦，俾個有微風吹住，但係已經好攰，但係都要向前行感覺，咁好開心聽到你咁講。跟住 Adrian Chan 咧，嗰、那個再合作嘅火花係，我覺得每一次都會挑戰到一啲之前冇諗過會做嘅嘢，即係譬如今次喺唱歌上佢加我嘅時候，錄第一個 section 嘅時候，錄完一次啦，成首終於叫做so call 完整咗一次，即係話喂你又唱翻第一段啦咁樣，咁然之後大家聽咗嗰、那個聲咧，其實我已經好攰噶啦，因為我錄轉成首歌，然之後但係覺得呢個攰正喎、啊。 嗯、 即係聽起嚟係冇第一次錄個 verse 咁精神嘅，但係好似就係要呢個攰喎、哦。咁跟住翻去就再聽，咁然之後我同佢喺度討論，啊呢、這個攰係真係正，但係好似俾人感覺係真係攰喎。 因為你嗰下真係攰 啊，真係攰啊， 有幾攰咧？ 係啦。咁然之後就唔放棄嘅，跟住 Adrian， 咁你再錄多一次，你試下話俾人聽，你係演繹緊個攰，唔係真係攰，咁樣去唱咯。同埋去到後邊嗰有一個唱法，我係從來都冇試過嘅，即係嗌上去高音嗰啲位，咁又係一個好大膽嘅嘗試。即係佢就係、是、我自己喺度亂，即係哦呢度啦啦啦，我睇下試下自己唱嘢。佢錄咗，喂呢度。哇！你唔打唔撞得咗喎，佢話係啊，跟住就開始去度啦，先至諗啊，究竟呢度唱個乜嘢？呢度唱個咩？呢即係咁樣出嚟咯。咁大家其實一路都係好努力咁樣記錄低一啲靈感爆發嘅時刻啊，即係我覺得嗰個時間係咁。 另外有一個位咧，我自己覺得就係個歐草嗰個鼓啊，因為即係歌裏面你會有電子鼓有真鼓咁嘅聲啦，但係歐草個位就特登好似用咗嗰種比較輕身啲嘅嗰隻電子鼓，咁可能唔知關唔關嗰一樣嘅 design 事，令到阿瓊會出現個畫面就係、是、我上到山上面睇住日落嗰種輕鬆啦咁，即係呢一個嘅 arrangement 特登個尾個歐草有冇啊？是真的有刻意咁樣，定係嗰個 feel 咁啱放咗喺嗰個位度咧？ 我哋想扮心跳。想大家去到最尾嘅時候，卜即係個感覺係好似你要即係喺一個好寧靜嘅地方，你淨係聽到自己的心跳嘅感覺咁樣。 哦， 係咪啊，陳希？ 咦，你同我一齊估原來 係啊！你有咁嘅頓悟咧，都係好嘅。所以又證明道理就擺咗喺度，每個人有唔同嘅領悟咯。 係， 第一次我哋做呢個編曲嘅時候，已經有呢條鼓啊，即係頭同埋尾都有呢樣嘢。其實個最初嗰個動機好簡單，其實想個聲音新潮啲。 嗯， 因為其實呢隻歌中觀佢其實我哋類似嘅嘢都有做過嘅，即係中間偏慢嘅曲風。 嗯。 即係如果淨係講個速度嚟講，咁而我哋即係唱嘅方法啊，嗰啲嘢其實都係有少少我哋做過嘅嘢嘅。但係點解喺做過嘅時候有啲突破咧？咁就從即係揾咗好多唔同嘅參考咯。咁我哋就即係發覺就簡單，但係用聲音去做一個新潮啲嘅感覺咯。 嗯。 咁譬如我哋落咗好多電子嘅聲音啦。跟住又將吉他部分化繁為簡啦，好簡單啦。咁但係係用個即係聲音嘅厚度啊、質地啊去做呢樣嘢咯。咁頭先你講到嗰個鼓咧，都係其中一個突破，即係我哋未試過做呢樣。其實係即係好 hip hop 嘅聲咯，佢咁但係加咗落，即係而家係中意將呢種聲加落去一啲流行歌嗰度嘅。咁我哋就。即管嘗試一下咁樣咯，咁就出嚟個反應都 OK 嘅， 但放落去嘅時候，會唔會都需要 tune 咗好耐先發現，即係可以夾得到現有嘅？但係你定係唔係喎？依一擺落去就 fit 噶咯，原來咁樣。 其實個 mixing 上邊咧係今次係由我同阿 Adrian 做嘅，咁就由我做啦。跟住佢係俾即係好似小學老師教小學生咁樣去扶住我做咁樣咯。咁其中我哋有一個最大分歧的地方就是这个鼓声、哦、即是他觉得个、这个假的鼓声是很渣的、 okay. 即 是 不好听的这个声，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由一开始听这个声都觉得很好听，跟着我就、他、是不下三四次叫我、改第二种声、嗯、我即反复听过好多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吸引住，我就没有改过了、 哦、你照跟他说改了看他听不听得出，照跟同一个 听得出他知道、 okay. 啊、但是最后你坚持的时候就他让步了，即是怎样说服到他， 没说服他， 没说服 他，因为你 mix 的你声出去派台声的 email 出去，你声什么他阻你不到我自己呢就没那么多就是声音上的考虑，我真的觉得是心跳、嗯、即我觉得那个意思上是 都有那个，尤其是最后尾呢，其实最后尾那个凹槽那里是突了两下卜卜出来的， 是啊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啊， 其实是真的我们、做、个 demo 的时候又是误打误撞这样做出来 的、哦啊、本身想着剪走个尾， 是啊，剪正了，我觉得啊那个位置留得来又挺好听， 心跳的感觉嘛，有一个 是不是因为即是我觉得这首歌本身的原意，即是那个意思是写，即是其实现在、疫情严重啦，大家戴了口罩都讲的是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嗯、那一口气有两个意思啦，即是大家都顶住撑埋这一口气啦，同埋希望可以有一日松一口气啦，咁啊，所以临尾有个心跳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好似是好迷失啦，喺呢段時間，可能喺工作上啦，你知道而家好多人失業啦，咁、嗯、即係航空界都啱啱炒咗好多人，咁生活上啦，因為好多小朋友可能啱啱先翻到學啊，又或者而家我見過一個故事，我真係好想 share 就係我見過一個小朋友，即係我哋翻即係啲幼稚園啊咁樣啦，跟住嗰個小朋友唔想跌咗個口罩落地下。咁咪冇得戴啦，咁媽媽唔緊要啦，咁你入面學校老師會俾個另外一個你，咁就入去啦，照入去，但個小朋友喊個原因係因為佢覺得冇安全感，即係我覺得對小朋友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咁呢一口氣幾時鬆呢？咁我哋就好想喺呢首歌度希望可以講到，即係俾咗大家一個抒發咯。 咁呢個題材因為同阿姜英樂一齊去即係去寫啊寫詞咁樣，咁呢一樣嘢係咪都 keep 住喺度好耐，都想放喺隻歌裏面啊？呢、這個 topic。 衰個制度鬼滅之日同埋一口氣咧，我哋發現佢係我哋叫做抗疫三部曲咁樣樣。 肺炎三部曲都係 嘅。咁有好多感覺，有好多感覺。譬如衰個制度嗰陣時候，其實我哋都揾唔到出路噶，深烤。好彩寫得到呢個題材，咦咁樣可以做到一首歌，反而救翻我哋，即係啊，仲可以嘅，我哋仲可以寫歌，仲可以繼續去玩。跟住去到鬼滅之日，其實有好多可能有好多憤怒喺裏邊，係啊。跟住咁，其實一口氣咧，就成首歌第一句寫到嘅歌詞係握着拳頭力竭呼叫，眼睛濕透了，卻竟嘴裡帶着笑，係呢三句。咁跟住後面同姜鼎落去傾嘅時候，就一路都未諗到咩題材嘅，又係中間啲字不斷咁改啦，直至到 chorus 嗰三粒音，一口氣一口氣吸一口氣，再次浮現，呢度得喎，即係呢個感覺係喎，嗰一口氣咁樣唱出嚟，咁於是乎就 confirm 喺呢個 topic 啦，然之後喺裏面就再將好多唔同嘅感覺表達出嚟，希望大家感受到啦， 因為我覺得三個字好就好咗，你可以前面再加唔同嘅動詞，即係除咗你哋歌裏面嘅，即係吸一口氣、鬆一口氣，你做好多噶嘛，即係呼一口氣，即係各樣嘢，令大家去 get 究竟即係呢個名字可以點樣去變化咧咁樣樣。仲有冇一啲咧係可能你心裏面都有諗過，好希望俾聽嘅人去了解到聽到，但係頭先都未講到咧，有冇？ 入邊歌詞上面有同《鬼滅之刃》有 connection 嘅地方嘅，係啦，咁啊邊一句我就。 我其實我相信阿恆都即係上觀眾，如果自己留意到嘅，當然係最好啦咁樣啦。咁我哋都曾經有其他訪問度講過，但係我哋都覺得希望即係如果大家可以細心睇歌詞，其實應該都會知道，因為恆仔特別係將少少鬼滅之日嘅嘢係即係擺咗入去做一個 linkage。 嗯， 系啊，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卖个关子，系啊，大家听多几次，系啊，咁啊，如果即系你哋又未听到嘅，就你哋播多几次，都会帮，都会帮 我 咪了。 李相思，我已经听到嘅，其实系啦，大家要听一下听唔听到啦， 系啦，咁啦，咁同埋我都系好希望，即系我哋一开始咧个 intro 啊，咁希望大家都系有一种晨光日出嘅感觉啦，即系终于可能过咗最难挨嘅时间。咁希望大家都一齊努力咯，係啊，咁 啲作品其實嚟緊會唔會有 EP 專輯？ 我哋好中意出 album 嘅，其實因為 album 我哋冇喺商業度從來計算咗 album， 因為你計算唔到，你冇得計算。而家基本上實體碟大家都唔會真係擺隻實體碟入 CD 機，即係冇呢樣嘢噶嘛。咁有啲人實體碟已經出到可能係 USB 手指啊咁樣，咁 which 已經係都唔需要，因為你電話係插唔到 USB 手指噶嘛。咁大家都會去 streaming 聽啦。咁但係我覺得意義上，我覺得一個 album 啊，我哋絕對會出嘅咁樣啦。咁同埋我哋演唱會都好希望搞得成啦。咁我哋其實呢兩年都不斷咁籌備啦，咁但係因為今年嘅疫情真係太嚴重，咁所以我哋都有一個 planning。咁我哋其實嚟緊希望會有一個唔係希望，我哋已經有一個兩年嘅 planning 咯。咁我哋不嬲對演唱會嚟講都係希望係越做越大，越做越遠嘅。咁呢個我相信係每一個音樂人夢想嚟嘅，即係我哋今日我哋由蒲吧500人場，跟住慢慢可能1000人，跟住去到Star Hall 上次3000幾人咁樣樣。咁我哋都會好希望挑戰香港更加大的场地啦，咁可能俾少时间自己去装备自己啦，写多啲歌啦，咁亦都好希望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可以有机会做到我哋嘅演唱会，又或者系甚至乎去一啲远少少嘅地方音乐节啦，例如欧洲，我都听闻好多有香港嘅乐队曾经去过欧洲嘅音乐节啦，见识多咗，咁即系呢啲经验系真系好宝贵。 咁啊，今日再次多谢 Tony， 多谢 接受访问，同埋要多谢帮佢整咗个好好听嘅 Jingle 啊，帮佢哋节目。 多 谢你哋 ，thank you， 唔该。 握着拳头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碎，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曾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那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力似是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强韧的信念活到今天。一路是谁与我一伙，以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这这个个风风狂狂，进不赶退不放，比我勇敢多。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力似是也背负战意，自由是不可侵占。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无惧吃痛，重新迎你放一次。他的笑和他的笑。 你多，感激你与我冒险。这道被正义作践，当面的战友都和我挥手，告别太久，世数乐与忧，一轮下高歌演奏，一口气一口气松，一口气再次聚首，同站山脚下望向山友。 听唔听到 Tonic 嘅心跳啊？隔篱 Tonic 最新排台作品《一口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议案，作出三项决定，定明如果立法会议员因为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区事务等，即时丧失议员资格。有关决定适用于原定今年9月6号举行的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已被裁定提名无效的第六届立法会议员。今后参选或者出任立法会议员的，如果遇有上述的情况，有关决定亦都适用。政府随即宣布公民党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以及专业议政梁继昌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民主派全体议员决定集体总辞，听日将会交出辞职信。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话：，人大常委会今次的决定是极其荒谬，中央彻底放弃一国两制，立法会变成一言堂。被取消议员资格的郭荣亨认为，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反映内地朝令夕改，完全不讲法律基础。他又形容自己只有光荣，绝无后悔。梁继昌说，八年来在议会尽心尽力，今日无奈人退。郭家麒形容一国两制已经荡然无存。杨岳桥对自己有幸曾经服务香港感到光荣。本港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3宗是本地个案，全部都是感染源头不明，其余15宗是输入个案。另外有5宗初步确诊或者不确定个案，涉及的全部都是司机，包括驾驶的士和复康巴士。15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来自厄瓜多尔、英国、摩洛哥、印度、印尼和尼泊尔。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稍后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71%，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慢线解封，

骚动音乐之严琼的国语 hashtag， 性别定型实在太老套啦。 这个真的要翻译一下，性别定型实在太老土了。定型就是讲一个社会对性别的角色气质有一些固有的期望，例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男仔就应该刚强一点，女仔就应该柔弱一点，男仔就喜欢穿裤，喜欢玩机械人，喜欢蓝色黑色，而女仔就喜欢穿裙，喜欢玩芭比，喜欢粉红色这样。如果一个人他可能由细细个开始就未能够符合这些性别期望，可能他就会经历过一些性别定型的歧视。而随着我们这个社会不断地进步，其实我们对于性别的认识和理解都应该越来越多元化。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不同的男性或者是女性的性别符号，是个比例有所不同的解释，不要再执着于这么老土的黑板印象了。其实在日本、韩国、很多男仔或者一些男子的偶像团体分分钟他们化那个妆的妆容还精致过女仔。我们现在会称呼这些男仔叫做花美男，其实都是对这种的美丽的一种认可。不单止男仔的，女仔呢现在都不一定要很柔弱很需要人保护这样。因为很多女仔都会有一种又 man 又霸气的形象，都很迷人的。阿琼就精心挑选了几位歌手，他们打破了性别定型的束缚，无论是声线还是外形，甚至乎是可以自由游走在男性和女性之间。一句说完，如果用传统的男女性别去批评人家，那你就走宝了。 即刻有第一位先，他是第3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的得主。 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变得疲惫不堪，疲惫不堪。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必须这么勇敢，这么勇敢。当我望向星空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当我望向星空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每次你用话语欺骗我，我迷惘却从来没有失去方向。每次你想 什么也没有。 佢叫做辞秀，歌曲名称根本不是我对手。好多歌迷咧会称呼辞秀叫做宝藏男孩，因为佢会飘逸嘅长发啦，同埋某一啲角度嘅自拍的，而且佢系非常之有女仔嘅嗰种娇媚喺度嘅。而在他身上有非常之多的标签，例如很多人会说他是张惠妹旗下的新人，好像女仔的男仔，读书好好，同一时间他亦都是一个宅男来的。那也是因为张惠妹签落的唱作歌手，于是乎他是受到非常之多人的关注的。刚才揀你这一首作品你根本不是我对手，在 YouTube 七日之内已经突破了100万的 hit rate 了。而今天想同大家介绍的人可能或多或少他们成长过程当中都经历过被人欺凌被人歧视的这些故事，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与众不同。而刚才那首歌就是想说，你根本跟不到我的节奏，你根本都不是我的对手，而你曾经对我的伤害根本都不会被我放在心内。之后第二位，在我之前看他跟李克勤一起参加内地的音乐比赛所认识的一位歌手，他是很厉害的。同样都是因为声音和外形不是普遍大家认知的那种的美丽或者对于男性的要求，所以其实他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只是在网上唱歌和不出样的。直到内地有一些歌唱比赛，那个导演挨了他很久，他终于肯见人了。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 位内地的男歌手，是啊，真是男仔嚟嘅。佢个名叫做周深，深浅的深。在内地啊，好红的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大鱼》。唔知你感唔感受到啫，即系一条鱼喺水当中游嘅嗰种嘅流畅。我呢一把声咧，其实第一次听佢唱歌嘅时候，我都疑惑咗，诶，到底系男歌手定系女歌手呢？的确啊，好似阿琼第一次听周深唱歌嘅时候，我都疑惑咗，诶，到底系男歌手定系女歌手呢？又或者当我发现佢是男仔的时候，我又有疑惑，就是啊，佢系咪扮女仔声去唱歌呢？咁样。但其实好多嘅乐评啦，同埋睇佢嘅访问啦，你听佢讲嘅把声咧，你就知道其实头先嗰把系真系佢天然嘅声嚟，即系佢冇刻意扮女仔去唱歌。不过其实佢系识扮声嘅，因为佢非常之专业嘅声乐教育出身嘅一位歌手。同一时间亦都识得好多种嘅语言啊！头先介绍嘅两位男歌手咧，即系虽然把声可能都会有少少女声嘅特色，但系其实公司喺宣传同埋包装嘅时候咧，系冇刻意地去讲呢个部分嘅。而之后想介绍呢位歌手就有所不同，因为公司对佢宣传嘅时候咧，好有趣啊！咁我都系因为公司呢个宣传，所以先吸引我上去了解佢多啲嘅。公司对佢宣传系用咗小王妃呢三个字，好简单，好直接啦，就话俾你听佢好似王妃。同一时间亦都话俾你听，佢系一位男歌手。 我路过繁华的天空，清醒混乱的荒。听过虚假的放纵，也拥抱真实的自由。宇宙中有一颗属于我的星球，对于我拥有的要求，请沉默保持不动，别靠近太久，我随时会出走，就在狂风中慢慢行走。 似唔似王菲呢？你自己听嘅时候应该都有自己嘅判断啦。我就觉得真系唔似王菲嘅，不过佢系一把好空灵嘅男仔嘅一把女声啦。为你介绍呢一位内地男歌手，佢个名叫做尹玉珂，而歌曲名称咧就叫做《人间漫步》。好衬佢呢把声啦，即系有一种精灵喺人间望住一切嘅感觉。其实阿琼喺今日嘅 playlist 当中咧，系有好刻意地避免咗拣吴青峰呢一位歌手嘅。咁同一时间咧，亦都系最后一位出场嘅，其实系一位女歌手。唔系因为佢把声好似男仔，而系因为佢嘅外表啦，同埋佢嘅打扮啦，以及佢好多嘅风格都好霸气。佢个名叫做陈粒，之前咧三点钟嘅时候我都介绍过 ，man 到啦，佢啲歌迷无论系男仔定系女仔，都系会称呼佢叫做老公嘅。而佢之前咧大方公开咗同自己女朋友嘅合照啦，亦都写咗呢首歌俾佢。分咗手啊！陈粒用自己之前女朋友嘅名叫做竹星所写嘅呢一首作品。今日特登做呢张 playlist 都想话俾你听一啲性别定型一啲嘅黑板印象，甚至乎系性取向啦，从来都唔应该系判断一个人有冇才华嘅标准嚟嘅。